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毁灭了就好，也算没有白白浪费我一株仙草。不错，是我在那条血河中下了毒，其实那也不算什么毒药，那是一株血色天鹅吻，效果就是激发各种毒素。杀戮之都的血腥玛丽之中蕴含着一种慢性毒素，能够让人在杀戮中变得更加强大，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心性和身体。所以我给那条河中添了这么一味仙草，令那缓慢发作的剧毒千百倍地发挥出它的效果。看来我在药物上的判断非常正确，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杀戮之都的毁灭者。 混蛋，解药呢？ 先告诉我你有什么反应。 我很热，我很热，我体内的伟大血液在不断蒸发，不论我喝多少鲜血都无法阻止，但我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我的身体似乎在变异，变异，可是我却无法掌控它。解药，快给我解药，快给我解药。 解药？没有解药，一株有益的仙草哪来的解药啊？真是可惜，你怎么没和你那堕落的世界一同毁灭呢？杀戮之都，那堕落的王国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毁了它是替天行道。正好，今天让我们做个了断，等我将你也从这世界彻底抹除，那堕落的世界就真正消失了。 你混蛋，我杀了你！ 血光骤然大放，身形一闪，杀戮之王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两只有着血红长甲如同爪子一般的手直奔唐三胸前插来，同时他身上的浓重的血光也骤然暴起涌向唐三。 快用杀神领域，否则不能使用技能还会暴毙。 胡列娜拼命开启自己的杀神领域，护着唐三和自己的身体，但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却将他的身体甩了出去，远远地飞到了数十米之外。强烈的蓝光骤然从唐三身上爆开，刹那间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光球，紧接着强横的蓝色光芒瞬间绽放，唐三整个人已经完全变成了蓝金色。蓝银真身发动，同时发动的还有蓝银领域进化技能森罗万象。杀戮之王释放出的那道霸气血光并不是只有杀神领域才能抵挡，而是必须要领域的能力才能抗衡，那血光本就是一种领域的能力。而唐三通过先前观察胡列娜与他的战斗时发现，虽然杀神领域能够保证胡列娜使用魂技，但很明显杀神领域释放出的白光是被杀戮之王身上释放的红光完全压制的，也就是说杀戮之王释放出的领域与杀神领域是同源的，但却凌驾于杀神领域之上，刚好克制它。正因如此，唐三选择了自己的蓝银领域，这里是森林，是蓝银领域最好的战场。周围的世界突然变成了蓝金色，胡列娜的双眼却紧紧跟随在唐三身上，当他看到唐三身上蔓延而出八个魂环时，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之中。 这么久没见，他竟然变得如此强大了。八个魂环，魂斗罗级别的实力，四个十万年魂环，这真的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境界吗？ 当那红与蓝两色光芒在空中开始剧烈碰撞，争夺空间的控制权时，杀戮之王攻击唐三的动作明显慢了一拍，而唐三则是上身晃动了一下，全身释放出一层蓝色的雾气。面对对手的攻击，唐三并没有闪躲，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闪躲，手中海神三叉戟一横，直接挡向杀戮之王的攻击。轰然巨响之中，海神三叉戟居然出了一声轻微的嗡鸣， 而杀戮之王则如同触电一般倒飞而回，血红色的双目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强烈的震荡力令他的双手都在颤抖。唐三也同样吃惊，他能感受到从三叉戟上传来的震荡。 自从拥有了这件神器，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正面攻击中让海神三叉戟出现这样的波动。好强的力量，看来这杀戮之王的实力不逊于海龙斗罗，只是他身上为什么没有魂环出现呢？ 杀戮之王的双手在两侧抬起，一圈圈血色光晕从体内荡漾开来，强烈的血光中不但充满了腐蚀性的气息，还拥有一种特殊的能量波动。刹那间，密集的爆破声不断从蓝银领域与那血色领域的接触位置爆发开来。唐三脸色连变，尽管这里是森林，对他的蓝银领域有着很大的支持作用，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领域竟然还是挡不住了。 怎么样，我的杀戮领域滋味如何呀？比起你们获得的杀神领域，我这杀戮领域才是杀戮之都中最强的领域，也是杀戮之都那禁魔效果的缩小版本。你以为你这植物属性的领域就能抵挡得了吗？嗯，杀戮领域乃是天地间最霸道的领域，禁魔特性是绝对成立的。还是用出你的杀神领域吧，否则你的魂环技能将全部无法使用。 果然，虽然我还没与那血光接触，但身体已经开始从武魂真身状态中解除出来。 原本蓝银领域还能勉强和对手抗衡，可失去了武魂真身的支持，就无法再发挥出进化技能森罗万象，顿时节节败退，强大的压迫力迎面而至。但就在这时，还没等杀戮之王得意的笑声收歇，唐三的身体却突然从原地消失了。杀戮之王反应很快，几乎是下意识的身体回转，两片巨大的翅膀如同利刃一般甩向身后。但是唐三出现的位置并不是在他背后，而是在他背后上空。身体侧落，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带起左腿，同样是充满邪恶气息的红色光芒宛如巨斧一般从天而降，正是邪魔左腿骨附带魂技虎鲸邪魔斧。唐三深知在战斗之中绝不能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虽然杀神领域能让我使用魂环技能，但也会被对手的杀戮领域克制，绝非好事，很有可能因此被压制。海神三叉戟虽然强大，但杀戮之王速度奇快无比，感觉上更像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如果他凭借速度游斗，我的海神三叉戟想要发挥出威力并不容易。 因此他才选择了这样的战斗方式，毕竟拥有五块魂骨的他底气十足。血光迸发，蓝银领域已经完全破碎，面对唐三的攻击，杀戮之王不屑地哼了一声，左翅抬起，竟然就那么挡住了唐三单体攻击威力极强的虎鲸邪魔斧，而且还将他的身子荡开了去。在空中旋转两周，凭借着又一次的瞬间转移，唐三才勉强闪过杀戮之王的追击。除了海神斗罗波塞西以外，还从未有人能够如此轻易地接住唐三的攻击，尤其是虎鲸邪魔斧这种威力超强的攻击。 用邪恶的能量来攻击杀戮之王，我不得不为你的选择感到悲哀。小子，你已经被我的杀戮领域所笼罩，如果你现在能拿出解药，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个全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杀戮之王没有追击，反而是死死地盯视着唐三。 他的目光更多地落在唐三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之上，显然他对唐三这件武器心中存有很强的戒惧之意。 这么说，你不应该叫杀戮之王，应该叫邪恶之王才对。你说的对，邪恶的力量当然要用正义的力量来对抗。你真的以为你这杀戮领域就无敌了吗？可惜你的境界还差得太远太远，就让我用正义的力量来帮你净化吧。你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 一边说着，唐三举起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骤然亮了起来。不论这杀戮领域有多么强大，也无法阻止他使用那来自于神的能力，海神之光。灿烂的金光化作一道光柱，笔直照射在三叉戟上那块菱形宝石之上，顿时万道金光瞬间迸发，强烈的光芒比太阳还要刺眼，渲染着唐三的身体也完全变成了金色。这一刻，威严神圣的气息充满了整片森林。眼看着先前还逞凶的血光大片大片地破碎开来，唐三所说的境界不够，当然不是指杀戮之王的实力不如他，而是说他的杀戮领域再怎么强，也只不过是人间的领域而已，而这海神三叉戟上所拥有的却是神的光芒。在一看到杀戮之王的时候，唐三就已经开始琢磨对付他的办法。毫无疑问，杀戮之王所拥有的能力乃是制邪之气，而海神的神力无疑是正大光明的能量。海神三叉戟上附带的神力迸发开来，顿时产生出破邪的效果，硬是冲破了杀戮之王的杀戮领域，将空气中的邪恶气息一扫而空。同时，这也是唐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使用海神三叉戟的能力。凭借着海神之光的联系，庞大的信息疯狂地从海神三叉戟内涌入到他体内，唐三整个人完全被三叉戟上附带的金光所笼罩，大脑内疯狂地吸收着来自海神三叉戟的信息。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这件自己通过海神第七考得到的神器有多么强大。与唐三所感受到的疯狂能量不同，当海神三叉戟通体的黝黑被金色所替代，绚丽的金色纹路布满全身时，以菱形宝石海神之心为中心扩散开来的金光却是平和的。平和的金光充满了光明的气息，似乎要抚平一切伤痛，又像是要唤醒沉睡的生命，但是在这份平和之中却有着它的坚定执着，那就是对黑暗的驱赶。不论先前的杀戮领域有多么强悍，甚至压制的唐三的蓝银领域也要为之溃缩，但此时此刻，在真正的神之气息面前，那邪恶的杀戮领域却飞速地冰消瓦解着。杀戮之王的身体完全沐浴在海神三叉戟释放的金光之中，甚至还保持着先前双臂张开的姿势，背后的两只巨大的翅膀展开，看上去是那样的凝恶。此时他的身体就像雕塑一样凝固在那里，连脸上邪恶的神情也随之凝固，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感染似的。胡列娜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她赶忙捂住自己的嘴。如果说邪恶而强悍的杀戮之王带给他太多的恐惧，那么此时唐三所展现出的实力却令他心中产生出了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感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